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 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这个博虎点秋香，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桃，很高兴又在这儿跟大家见面了啊。作为一个替班的主持人，还是有一些小紧张的。 是，那这个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 还没错，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一起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听、可以看、可以玩、可以互动的节目，所以说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在这个节目上聊聊天、谈谈心，对不对？ 对，没错。那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也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每一期请的这个嘉宾呢，都是又帅又好看的啊。 没错，今天我们这个嘉宾还有一个特别文艺的名字。 哎，对， 一度让我认为这是个艺名。 是，那叫什么？什么呢？叫西江月。来，江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西江月，然后我是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主席，今天在这里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青写的故事。 好，可以。就是我在以前的时候也是参加过青写的一些活动。 我们曾经都有这个在上大学的时候都有参加过青写的活动，都想作为青年志愿者然后做出一些事情。当时心中梦想很大，想要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不信我觉得乐桃肯定是为了加分，是不是 啊，可能是因为某个漂亮的女孩然后在青协里面当志愿者，想要去陪伴她一下吧。 哎，其实可以的啊。那江月今天也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青协，可以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青协。 中国传媒大学青协呢，现在是隶属于校团委，然后现在大概是有150个人。它是一个主要是由热心于服务于志愿事业的学生组成的一个校级的志愿团体，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刚刚完成了第20届的招新。 第20届的招新。那个、 刚才这个江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官方的介绍，是你们的官方答案是吗？ 是， 这是标准的介绍，来之前专门准备过是吗？作为青协的会长，你们是叫会长吗？ 叫主席。 叫主席。 人叫主席。 哎， 习主席，很高兴能在这儿。 习主席不敢当社会社会。 没，这个不是一个字啊，不要乱说。嗯， 那刚才江月其实也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什么叫青协，现在他所担任的这个职务呢，也是青协高层啊，主席啊， 高层干部没错。 但是江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青协平时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公益活动呢？ 现在呢，我们主要是有五个团部，然后我们分别每个团部都有自己的志愿活动。我们从帮助听障的小朋友识字啊、画画呀、做游戏啊、听力康复啊，一直到帮西藏的小朋友们，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叫网络支教，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们没办法到当场去给他们支教，所以我们会通过网络链接，然后因为我们中传这个特点，我们会给他们上一些什么画画呀、音乐呀这样的艺术类的课程， 就是网络那样的上课， 网络课程，网课， 对，网课， 网课，通过这样一个网课的方式来帮助那儿的朋友们、同学们，然后学到更多的知识啊。哎，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特别有意义，而且特别有爱心的一个组织。 没错。那江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 好的。 作为这个青协的主席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认为啊，在你在青协任职的这段时间里面，你觉得你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满足，特别特别的快乐，是什么支持你一直在青协干呢？ 我想到我在大二的时候， 你不要那么官方，就好像我是汪峰，然后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学习的机会，都有听到这个世界声音的机会。我想到就是有一回我大二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受北京卫视邀请，哎，好像就是在这个附近吧。然后 没错， 对，然后是当时是要帮助一个早衰症的小朋友。 早衰症？ 对，这个特别特殊。 早衰症是一个。 就是很小的小孩看得跟老人似的，是吗？ 不仅仅是看着跟老人一样，他其实只有13、14岁，然后虽然他大脑还可以正常运转，但是他的身体机能还有 细胞 对、已经变成80多岁了，他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但其实他都可以感受到周围事情，然后也能想明白，但他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反应了。然后当时跟那边北京卫视合作，是想给他早一点举办一个他的早一点准备一个他的成人礼。然后我们当时给他买了生日蛋糕，然后给他布置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场景，然后给他过了一个很特殊的18岁生日，然后他爸爸妈妈到时候也就是分享了一些感人的话，然后所有人都比较感动的样子。 这就是一个小故事。 我记得我当时在参加青协的活动的时候，当时我是也是我们传媒大学的青协，当时组织一次去关爱自闭症儿童。 咱俩一样。 他们是 我参加也是这个活动、 那我们好像不是一批去的啊。 对。 然后呢，当时说他们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因为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时我去了以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些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可爱，他们其实很聪明。 对， 是的。 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觉得自闭症就是哎坐这儿不说话的这种感觉。其实他们和看起来和普通孩子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的。 是这样。 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很聪明的点在于，当时我对口教育的那个，就不叫教育，就对口聊天帮扶的那个小朋友呢，他很聪明，他能跟我说客机上面有什么零部件，然后有什么那个引擎，他什么都知道，他比我知道的多多了。但是呢，你跟他说别的话题的时候，他还是会接着跟你说客机是什么样的，飞机是什么样的，现在都有哪些种飞机。 他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吗？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当一天的这个我们聊天啊，陪他玩啊，当这一天的活动结束了以后，虽然说我身上让他踢得很脏很脏很脏，但是当他看到他最后上床，然后心满意足的在那儿睡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感动，然后我觉得我 就是很有成就感。 对，我这一天都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对，就是没有白付出这一天嘛。确实是我经常就是看见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啊，还有就是转发这些比较可怜的孩子们，比如像自闭症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疾病的这样的孩子，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伸出援手吧，去帮助一下他们，就是尽我们所能。 既然今天这个江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先这个官方的了解，就是关于工作上的了解，我们已经进行了解完毕了。 我们还 是 想， 我觉得 是 不是应该了解一下，聊一聊 生活？ 对啊，就是私人生活啊，私人话题啊，比如说。平时喜欢干什么呀？喜欢看什么电影啊？听什么歌呀？ 爱好、 我看到江月那个头发上有一个小小的发饰，你是 对 因为 民族风吗？ 前一段时间刚从美国回来，然后这是我在海边的时候找人做了一个就是编头发的啊，好疼啊，又疼又重。 嗯，就是为了这个编头发的东西，然后到现在都没有敢洗过头，是吗？从美国回来以后再也没有洗过头， 勉强洗过了，因为花了钱一直没有肯摘，然后现在已经掉得很往下了。 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真的吗？ 我 非主流吗？ 不会，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云南姑娘，但是刚才跟他聊天啊，是东北的 老乡， 沈阳的 老乡，见老乡了。 那江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除了主席这个身份。 我平常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我比较可能喜欢看电影啊，这些看美剧啊，比较是一个比较宅的人。 我发现你又去美国又看美剧，你好像很喜欢这个美国文化吗？ 国外的这种生活。 我是有打算就是毕业之后可以出国留学，但那个主要是为了逃避就业。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时间吗？瞬间扎到了心里。 对， 现在是大三吗？ 对。社会的压力就朝我涌来。 这个、你让大四的人情何以堪，是不是？ 那已经很优秀 了。没有。 你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美剧？ 我平时 哪个类型 喜欢看重口味一点的？ 哇，多重口 味！美国恐怖故事这些，哇，看起来爽一点。 那个真的很好看，因为我也 看这些东西。 对， 比如说什么？罗马什么无耻之徒啊，斯巴达克斯啊，这种 喜欢。 您说这个，他那个眼神都放光了，开始 放出了光芒。 对、 看来我们两个的口味是一样的，一会儿可以聊一聊，仔细的聊一聊这个事情。 是，那其实除了比较爱看美剧这个爱好之外，还有什么特长啊？就是特长一类的， 我好像没有。 头发特长，舌头特长，舌头特长， 特长。 哎对， 哎对。我们江月就是可能现在他坐在这个直播间，可能大家看不到啊，他其实身高是就是很高挑的一个姑娘。 对，刚才站在一起呢，虽然说我 对乐淘很有压力， 压力很大。我说哎没关系，一会儿反正是坐着啊、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就是坐得直一点，然后显得我没有那么矮，然后你稍微低一点，哎很好。你看这个嘉宾很照顾主持人的感受。 而且我们嘉宾江月还长得很好看、说长得很像舒淇， 哎呦 性感 sexy girl。 没错， 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聊天呀，还有这个通过介绍他的工作，也是基本上了解了这个江月一部分的生活。 我觉得通过刚才聊天，我对江月好感度激增。首先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姑娘很漂亮，很文艺，而且名字也很文艺。另外呢，就是倾斜的主席非常的善良。 是，主要是这个名字啊。刚才他还问江月说：“哎，你这个名字是本名吗？不是艺名吗？”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人都用播音名啊，用艺名嘛。然后我想，哎，你说来电台的时候专门起了一个艺名过来的，就有备而来。对，突然想到了一个名字是吗？哎，原来叫什么铁柱吗？ 对，是铁柱。 吸铁柱。那其实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江月，就是刚才说比如说倾斜不是说大部分的这些儿童都可以照顾到吗？那如果是外，就是比如说现在是在北京，如果外地的就是想是要寻求帮助的话，你们也可以去帮助到的吗？ 我觉得西藏这个网络支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现在已经尽可能把手伸到远方，然后希望能够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是希望社会上可以多一点关注。 那如果想联系你们应该怎么联系？ 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 我还以为他要说你们可以打我的，不是打的电 话。 我以为要公布联系方式了已经。 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 CUC 倾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CUC 倾斜，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然后帮助我们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而且啊，是我们这个学校里面有一帮善良的、充满热情、充满朝气的同学们，也是非常想帮助他们的。你看我们的领导人习主席，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然后来介绍他的 习主席。 习 主席， 确实好奇怪、 就是这样就显得很高大上啊。 对，很高大上。 多叫一点。 也显得是官儿嘛，对不对？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话，除了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其他的这样的方式没有？就是我可以快速的联系到你们，因为我觉得公众账号的话，会不会有时候、 会有延迟？ 对，会有延迟啊，对。我相信就是 好像别无选择要把联系方式弄出来。 对呀、就是要为了套你的联系方式。 就是有没有什么微信号啊、私人一点啊、手机号啊什么的。 毕竟你是主席嘛。对。 我可以把我的 QQ 给大家一下。 QQ 好，可以啊。 QQ 是，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现在我们又像一个这个购物节目了，来，听听我们的电话是。 哦 ，QQ 是9400971129。 啊，再说一遍， 哎， 9400971129， 9400971129，哎，我已经默默的记下来了，偷偷的记下来，回去自己偷偷的加一下，是不是？ 那刚才呢，我们的江院呢也是公布了一个是官方的联系方式，就是 COC 倾斜，希望大家关注这个公众账号，同时呢也可以加我们的嘉宾这样的私人联系方式，单独跟他聊天哦。 对，不光可以聊天，还可以谈谈怎么帮助孩子们呀， 谈谈人生， 谈 谈理 想， 谈 谈理 想， 对不对？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嘛，对不对？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嘛。 没错，那么今天呢也是乔福芳草地5周年的活动啊，那么今晚芳草地场内呢会有， 哇，你这个转场真的是转得好尴尬呀，一点都不突兀哦。 不是啊，我们得今天宣传一下嘛， 对，回报金主是不是？ 对，因为怎么说，今天整个一天的节目都在说这个芳草地5周年的这个活动。 那芳草地5周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活动？ 是它这个有很多的节目演出，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没有邀请函呀，而且这些只对这些邀请函的朋友开放。 邀请函怎么获得呢？ 啊，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获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获得，大家也不要失落，因为北京青年广播呢带来了第一手的资讯啊，第一手的活动现场的这个报道。那么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 就是大家如果去不了的话，就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好了。 对，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会持续的为您这个报道的。那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水水为大家带来芳草地的此时的精彩的时刻。 今天开始到10月8号将是乔福芳草地5周年的一个商业的特别的期间，那我们会提供的就是最重要的两个字，那就是打折。所以说如果是你在芳草地有了非常愉快的艺术体验和休闲体验之外呢，也希望大家有着非常非常愉快而且超值的购物体验，可以在这边买买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其他关于乔福芳草地以及5周年特别活动的信息，大家可以下载 Parkview Green 这样的一个 APP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五光十色仿佛悬浮在空中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是乔福芳草地专门为这次5周年而准备的。这个作品来自于艺术家高孝武，他的名字叫做再生，他是用这样的一个飞潜的形状，一个 flow 的形状，来让人们重新唤起对于自然和人的关系的认知。那站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天鹅底下，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就是10月1号之前，在乔福芳草地的3楼的芳草地画廊将会举办的是3点之间2017乔福芳草地艺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位艺术家将会带来他们精彩绝伦的艺术作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大家好， 这里是活力调频982为大家带来的芳草地五周年特别活动的现场。那刚刚呢，我们是去到了芳草地的当代美术馆和他们的会员中心。那对于不能来到现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你们的眼睛和耳朵。那即将在楼下的这个舞台上要开始的是非常非常炫酷的表演，有魔术师会为大家带来他们的精彩的魔术表演，以及会有非常专业的 DJ 给大家带来他们的打碟的表演。那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今天的现场除了表演之外，最重点的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8号将是侨福芳草地五周年的一个商业的特别的期间，那我们会提供的就是最重要的两个字，那就是打折。所以说如果是你在芳草地有了非常愉快的艺术体验和休闲体验之外呢，也希望大家有着非常非常愉快而且超值的购物体验，可以在这边买买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其他关于侨福芳草地以及五周年特别活动的信息，大家可以下载 Parkview Green 这样的一个 APP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好了，话不多说了，活力982关于今天的芳草地五周年的特别活动的报道就到这里，我要去参加 party 了，再见。 大家好，欢迎回来。刚刚看完了这个芳草地的这个现场的探秘以后啊，非常感谢水水在这个现场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现场的情况。 是的， 看完这个以后，我发现刚才一个小细节啊，在看的时候我发现音梦的眼睛一直在闪着光， 闪着光，我 是因为要打折了是吗？ 对，马上芳草地五周年肯定会有很多的活动嘛，所以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们肯定会非常感兴趣。 没错，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前沿的时尚资讯呢，请下载 Parkview然后 Green 芳草地 APP。 没错，然后我们的广告说完了，我们继续啊，再跟嘉宾聊聊天。 是的， 今天这是我们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倾斜的感人故事。 刚才 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开心的事情，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就是在倾斜中你看到有些你认为特别需要帮忙，但是呢他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多帮助，或者是没有人去关注他们的这种弱势群体呢？ 包括刚才师哥讲的那个星星雨的孤独症研究中心，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多的志愿者过去帮忙，但因为前一阵有一个那个朋友圈有一个那个自闭症小朋友画的画那个拍卖，然后一下引起了， 没错，当时在朋友圈里面已经被刷爆了， 一下引起了就社会对孤独症或者自闭症这方面的关注，然后一下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就突飞猛进的感觉， 然后大家全都去关爱这些孩子了。是吗？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在那个画里面，我看到他们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是啊，五颜六色的， 他们只是不太懂得怎么样和你去交流， 对，和别人去分享。 没错。你觉得在这个关爱的这些过程中啊，最触动你然后让你觉得在倾斜我一定要坚持干下去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我大概一直是在手语团工作，然后手语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叫听力聋儿复健，就是帮听障小朋友康复的自己的听力，然后让他们有能够正常交流的那种能力。然后他们现在是尽量不使用耳蜗的，所以他们 不使用耳蜗， 对，尽量不使用耳蜗，想让他们有正常的说话，然后或者听力这些。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因为我经常去，然后他慢慢慢慢学会了说我的名字，然后就看到他第一次说江月姐姐，哦，真的特别感人。 确实是 想到这个画，我觉得这个画面感真的是非常的相像， 对对对， 我就觉得非常的 感动。他在我们那儿叫舒云吴彦祖， 名字也很霸气。 青年广播，青年广播，陈伟霆在这儿坐着呢。 我操，真是能开玩笑。 作为手语团，你会不会就是 你会 用手语跟大家打说句什么话吗？ 比如说你好，今天也可以教一下我们。 对 对， 我有点怕交错，所以 没关系，只要你说了以后，不一定有人知道这是对的。 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开玩笑，开个玩笑。 你可以说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就是你比较拿手的吧，就是能确定的。 在节目的最后呢，用你的手语可以跟大家，比如说祝大家明天会更好。哎，我们小时候好像都唱过这首歌，哎。 感恩的心，我倒是会。这个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然后作为 这 个节目的最后，是不是？然后你开始唱起来，感恩的心。 有点难， 比一个心好不好？来，一人比一个心。 看，现在都很洋气，要这样比心， 对 不 对？好吧，这样比心。 OK。 好的，那今天我们时间也是差不多了，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博虎点秋香。 嗯，没错。 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漫游嗨翻天，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拜拜，再见喽。 拜。